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 K26 延村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虽然刚才呢已经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把我们的奖品跟大家说了一下了，那这个好消息呢也不能遗漏掉我们876的听众，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正题了，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周五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环节，所以要提示大家的是，今天呢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也很简单，在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 APP 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和嘉宾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了。主持人江夏微博或者是易直播都是同一账号。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就是小夏推荐。今天我请来的这位推荐人，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的撰稿人，同时也是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知名的旅行博主雪泡。 哎， 雪泡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泡。 我今天就是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说你们今天请什么嘉宾啊，我就把名字打出来。然后那个你知道智能这个就是他那个手机上面啊，他还提示我你是不是要打血泡。 对对对， 就是他还会提示，哎，后面有个小括号，就啊这个因为没有血这个音嘛，就是要不然是血，但是呢也不可能读血泡。但我要告诉大家，他就是血，就下雪的那个雪，好不好？ 没错没错，下雪的雪。 对，雪泡作为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知名的旅行博主，今天自然是要给我们推荐一个旅行的目的地。 对对对，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目的地，它其实是北欧去看极光。 哦，这个跟你的名字好贴。 对呀，对呀，我就说就是下雪的雪嘛。 对，跟大家解释了半天这个雪泡到底什么意思，你听一下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大家就知道了。北欧，那主要我们是会介绍某个国家，还是说？ 对对，因为这次我们这个行程不算特别长，因为大概在10天左右，你要想走完整个北欧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这趟行程主要是在芬兰以及挪威的一部分而已，就没有去瑞典和冰岛。冰岛是特别适合单独去，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岛嘛，就适合单独去。然后丹麦也是，它离那儿还是要有点远，所以我这次主要去的是芬兰和挪威这2个国家。 芬兰和挪威。 对， 今天呢在我们的小夏推荐板块，因为真的好久没有跟大家聊旅行方面的话题了，大家也是很好奇，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推荐一下旅行的目的地。今天这个旅行的目的地不能说特别小众，因为大家耳熟能详，但是真说来去过的同学举手，可以在一直播上面举手好不好？我觉得可能未必特别多。 对，这个还是挺难的。第一，它其实北欧的整体的价格是贵的，就相当于我虽然去了北欧，但是我这个整体是看极光的话，其实要去北极圈，就是已经进到北极圈了，就非常非常北的那个地方，它整体的价格比较高，但是其实现在已经便宜了。说实话，我也是这一次觉得，哇塞，这么便宜，一定要去，就整体的价格其实不算特别高了，我觉得大家真是可以去考虑了，它比我去欧洲还要便宜，就是去正常的西欧啊什么的还要便宜一些。 以前大家觉得北欧特别，第一是觉得远，第二是觉得冷，第三是觉得贵。 对，没错，但是我这次要跟大家来说，这次我去了以后，这三个印象都颠覆了。对，真的都颠覆了。就先说远，因为咱们北京啊到那边有直航，这个东西它其实才7个小时，去程是7个小时，直飞赫尔辛基，回程居然就是广播里就是机长的广播说6个小时55分钟，就不到7个小时。你知道我过年的时候去巴厘岛居然也有7个小时哦，你想想，你 去莫斯科还8个小时。 对啊，它其实飞的，因为它是就是这样子飞的，它其实直线距离是非常短的，就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短，不到7个小时绝对可以接受的一个行程。 因为北京相较于我们中国的国土来说也是偏北的一个城市， 对， 然后我们继续往北飞， 对， 其实这个距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远。 就举个例子，你去英国其实直飞也要11个钟头左右的，就是它会缩短4个钟头，还是挺让我吃惊的。 好，直飞现在7个小时就能够到了。 对， 芬兰、挪威这样的国家。 对，到赫尔辛基，就是在属于北欧下面一点的，因为赫尔辛基是比较靠下面的一个城市， 比较靠南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对，是整个那个圈子比较靠南的一个城市。 7个小时，回来7个小时不到。 对呀、 我觉得好，这个远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对对， 冷的问题跟我们说说。 哎呀，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真的不是说不冷啊，但是我要做个比方，就是我们作为旅行达人，其实在这个2月份，就是从过年12月份一直到3月份这个季节，其实经常去北边的地方，例如去内蒙，去我们的新疆或者是黑龙江这些地方，东北，我本来以为北欧应该比他们冷，对不对？但其实差好远。就北欧这次我其实带的装备特别足，就好比说我带了40片暖宝宝，然后我保暖内衣，鞋子一定要，这个鞋子我觉得是一定要暖的，鞋子是很厚的那种，就是防水的。然后呢，就这些我暖宝宝根本用不着，然后就全部我就带回来了，我都没舍得扔。然后呢，就真的不冷，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就穿的跟我今天穿的一样，你知道吗？体感温度跟我今天的差不多。在那边我带了6条的保暖裤，我想 叠穿。 对呀、对对，我是怕啊，2条如果太冷的话，我再穿。其实我全程只穿了2条，而且那2条都是相对薄一点的，不是特别厚的，一点都不冷。但我说的是就是我去的时候是3月份嘛。那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它的12月份、1月份呢会冷，但是也在-20度左右。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东北或者是内蒙，在最冷的时候真的是有40度，-40度左右，泼出去的水就立马都是冰了那种。其实是没有你去内蒙冷的。 这个冷的概念你看也颠覆了，因为雪泡是刚刚去过， 对，是3月20号左右去的。对，真的不冷。 整个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10天左右。 好，你看刚才远也有朋友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说了，7个小时这个赫尔辛基还是可以接受的。确实啊，就是好像颠覆了大家有时候觉得 对 飞10几个小时又担心身体受不了 对 问题。还有人说暖宝宝是不是可以放鞋里？ 可以啊，这个要说这个很管用。就暖宝宝我就放了我就用了2片，是在追极光晚上凌晨1、2点去追极光的时候放在了鞋里，就那种鞋垫的那种，你要买鞋垫的那种，真的很暖很暖，就是放在里面就特别暖，一伸进去就特别的暖和。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寒从脚下起嘛，对不对？你又是追极光，长时间会在户外待。 对，只有追极光的时候很冷。 你就想一想吧，你基本上是这个天晚上再冷一些， 可能还要再低十度， 零下我估计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吧，最多到零下，就是你去的地方不一样，就例如赫尔辛基就不是很冷，但是我一会儿可能会说到我们进入北极圈以后，它其实是最北，就是大陆的欧洲大陆最北边的时候就会有点冷，那时候你可以就用那个追极光的，要在那边，你在赫尔辛基是看不到极光的，所以呢在那边是要穿这个，就是暖宝宝底下是要垫个鞋垫的。 进入到北极圈 以后 我们开始追极光之旅了，哎，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啊，垫上是很有必要的啊。 对， 还有人说这个六条裤子那是得穿成了葱头呀。 对，我是计划中，但是没有用得上。 这个就他也告诉大家了，就是以前我们对于北欧的一些固有的印象，或者通过一些纪录片了解到的，觉得那啊，这爱斯基摩人是不是得穿成那样我们才能够接受。没有， 但看着很爽哦，就是真的看着是漫天的大雪，很厚的积雪，然后还有就是河上是冰，你那个船走过去的时候就好像破冰船一样，只有那个船道是通的，其他都是冰的那种，看着真的很冷，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冷。 还有朋友说极光也是你是想说前不久看到了吗，老臭虫，是因为前不久吗？这好像打错了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夏夏嘉宾是这两个字吗？对，你打对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儿化好不好，我可能念的不太明显，血泡儿就是带过了。还有人在问说对这个描述我觉得也挺准确的，因为刚才雪泡也提到了说去过哈尔滨啊，表示哪儿都没有特别冷。我自己也是在某一年的冬天非常不自量力的说我要去哈尔滨看冰灯，然后那看冰灯它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在户外待很长时间，然后它这个冰灯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嘉年华吧，一个公园里边的话，它会搭那种大棚让你在里面暂时的取暖，然后有一些表演，但那也不行， 因为本来就冷，冰灯它也很冷， 对，你不能一直待在那棚里，而且那棚里它那个取暖的设施也跟室内的那个暖气啊，那你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那一下是， 对，我觉得这真是下次我就建议你去北欧感觉一下漫天大雪又不冷的感觉。 还有人说哦，居然二十几度，我说这个二十几度那得是再往后了吧，是不是四五月 啊，你说零上吗？不对哦，就是现在我刚刚说是零下，最冷的时候是零下二十度晚上。 但是最冷的概念是十一月到二月间。 不是，我大概说的是在三月，就二三月份吧。如果是在十二月一月的话，可能会更冷一些。但是因为我现在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冷，我感觉 三月份就还好， 三月特别好。一会儿可能跟大家说，我其实很幸运看到了极光大爆发。 哎，这个。 对， 也听起来很像人品大爆发， 真的是人品大爆发，真的一定要说一说为什么 硬要说。我跟你说那个315出团的就是 对，就是315，我是321去的，315啥都没有看到，但321这一波就真的是很厉害，就简直我们都惊艳了，大家都在欢呼的那种，就真的满天的那种绿色的，特别漂亮， 就是有追极光的那种感觉了，就追到了那种。 对，其实我本身对极光，这次我对极光并没有特别特别怎么样，因为你看我作为旅游博主也是最近才开始去北欧，其他以前去的西欧比较多，因为人文的东西比较多嘛，文艺复兴啊这些，但是北欧更多的其实是自然景观，但这次看了以后真的觉得挺震撼的，真的太值得了。 好，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把这个极光追极光的过程，包括说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运气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要传递给大家。 对，但是我可能唯一想说的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就通常认为不是看极光的特别好的时候，可能是二月份或者是再往前一点会更好，但是呢我觉得三月份很好在就是说真的是能看到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冷，就会体感会很舒服，其实我觉得三月份去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月份。 就是说又给我们知道2019年的三月去了，建议大家2019年过完春节的三月请个春假啊，去北极圈里边看极光， 好好计划一下。 真的说极光，如果要追极光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旅行的建议时间，几月到几月是比较容易追到？ 对，有，当然是12月开始吧，一直到三月份其实是都能看到的，应该11月底都有，因为只要进了北极圈就一定要往北极圈那个地方去，可能你第一个落脚 落脚的点一般都是赫尔辛基，因为中国飞很方便嘛。然后从那边一会儿可能会讲到我的行程怎么去到那个追极光的那个地方，但如果说时间的话，就是哪怕到三月底都是可以看到的。 哦，哪怕到三月底。 对啊，对， 这个因为他自己的心得体会是3月21号才出发， 对， 那基本上看到也差不多要三月底。 我们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么爆发的情况。对， 别说了，但是15号那个团又哭死啊！这个有朋友说，到了北极是不是指南针会失效呀？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原来我们在地理里边学过，所以指南针失效指的是说， 应该不会，没有那么， 因为你要到极点。但实际上你进入到北极圈儿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了，极点就算是考察站他也未必说我此刻站在极点上。 对，考察人员技术人员有可能，我们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到那个欧洲大陆的最北端， 在圈内，就北极圈啊，是个圈儿。你进到那个圈里，那还不至于，那还是有南北左右方向的， 对对、 啊，南北东西的方向的，不至于，不至于，然后还有朋友问了说，从北京是独立成团就可以去了？对啊，因为在北京可以报一个极光团。 对，其实是我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因为我其实是基本上没有报过团的。那这个团是因为其实北欧这个地方，如果你自由行的话，会比较辛苦和累，因为它交通非常不方便。它的公共交通，除非大城市像赫尔辛基这种，可能会有有轨电车什么的。你要想去追极光，就一定会有一个团，哪怕是说你的团不是在你从北京出发，你在当地有个当日的团什么的，各种项目其实都是需要当地的人去帮你们安排的。然后特别是交通，那你出发到北极圈以后的各个小镇的交通就非常的麻烦了，需要开车。你可以自驾，如果你有信心的话。我以前有一个达人朋友，他自驾的时候还是老驾呢，但是都是冰天雪地的，他其实就撞了，他买的全险还赔了7000欧，7000欧他给报销了一部分以后，他每个人还要再出很多的人民币的钱去赔偿这个东西，所以其实作为自驾来说的话还是很危险。但是那边的都是老司机啊，所以就没有关系， 人家一直生活在那儿嘛。 对，所以其实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因为现在的产品太多了，不是所谓的旅行社的这种团，哪怕一些在线的这种，其实它会有自由行的产品的一个组合，那这个你就可以去选择。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就自己去研究吧。就是，但是去北欧，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跟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到当地你也可以买。就一会儿我也会说到什么好玩的，你可以去玩。 不管是自由行、半自由行，还是全跟团队，你都帮我安排好。总之了，雪炮的建议，作为旅行达人的建议来说，大家还是应该有个准备，就有人带着这个去北欧这些国家会比较好。 自己去不行，因为我们就好比我们想等一趟公车，1个小时就一班，有时候1天4班，你怎么等？你真的没有办法等。 你不知道，你去之前你也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对，但是你可以做攻略，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到现场才知道的，然后我们就去看，因为我们也有自由行的，我们不是全部都是团，有自由的时间。我们一看，哎呀，这个时间，哇塞，再等下一班要1个钟头，哎，我们去哪玩？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弄。后来我们就打车了。打车是可以的。 好，哎，那你说这个抱团的事儿，给大家的建议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大家对于北欧的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贵。我们也要从费用上面来给大家纠正一下我们的固有思想。 对，但其实贵是真贵啊！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们那边，我只能这么讲，最便宜的是 LV， 就是你买这个奢侈品会便宜，但是生活很贵。就好比说你买一瓶可乐，大概是30到40人民币。真的挺贵的，大概在4欧嘛，你看4欧、5欧、6欧，你买一个冰箱贴6欧、7欧、8欧都有，就基本上是很贵的。交通一趟单程的那个公交我们看的是4欧左右，就是在那个小镇，还是小镇，就基本上是贵。但是现在就是说你要报一些产品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好比我们这一趟其实才16000，就是正常的，就是正常，它包括什么，就包括所有的酒店，包括所有的五段航段的机票，还有我们中间有3天的游轮。这个游轮不是普通的哥斯达号，它是其实是在北极圈那个叫有一个这种经常在南北极的这种游轮公司，对，那种它不是破冰船，但是呢是游轮，就反正、这个、 破冰游轮， 对， 可以去破冰的游轮， 反正就是这样子，加起来大概在16000。当然我们这个16000里不包括一个事情，就是特别有名的，在圣诞老人村你要住玻璃屋，对不对？玻璃屋那个应该听过，那个没有， 那个不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没有玻璃屋。但是如果你有玻璃屋的话，我觉得也才2万多块钱吧，这是一个大概品，就是现在的一个，你要能找到合适的话，我觉得就不贵啊，因为你去西欧，你去英国其实也是这个价格， 对，也得2万上下。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贵，你是可以找到相应的产品和计划自，哪怕你计划自己的线路，也是应该比这个贵一点。我个人觉得，就肯定会贵一些。 这个16000的团，它整体的行程是多少天？ 9天。还可以， 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参考。你可以去市面上面找一些相应的产品来看一看。如果说贵的特别离谱，那你就说你这中间到底提供了什么很特特别的一些项目，像这个玻璃屋提供的，那可能它会贵一些。但是比较传统的，基本上到16000起就可以。 对，16000，我就说包括你基本的住宿、五段航程的机票、所有的小交通这些，但不包括什么，我可能会跟大家一起讲，就是说一会儿会有好玩的，例如吃那个帝王蟹。那特爽哦，然后还有狗拉雪橇，在 这是包括的吗？还是 不包括哦，这个要 不包括。 对，这个如果你想玩好的话，这些项目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都是后来我们自己去联系去买的。那这个的费用其实挺高的，但是我们玩完了以后，我会觉得特别的值，物有所值。你既然都买机票去了，就一定要去玩这些当地在我们国内或者是任何国家你玩不到的项目。就是我们当时特别巧，就一会儿我可能会讲到狗拉雪橇那个哈士奇。内蒙古也有，就是内蒙也有，因为它温度其实更低，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内蒙的哈士奇的那个力量啊什么的都包括景色都不一样。然后我就问，因为我一个小伙伴是内蒙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搞这个哈士奇野拉呀，中国人那么爱玩。他说不行啊，他说以前进口过这种哈士奇到内蒙，但结果一杂交以后就退化。就是他那个哈士奇 地域的问题， 对，没有那么纯种，然后就没有那么厉害。他拉了我们大概15公里左右，你想想不停的，然后你按刹车以后，他还不高兴了，小哈不高兴了， 根本停不下来。 对对对，这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些项目都加上的话，那我一会儿可能会说说这些项目大概多少钱，就可能但是都这么贵，真的，你去看了，但是你吃完以后，你就发现太值了。 这个建议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16000-9000的行程，当然是包括了你所有的飞行的这个航段的费用、住宿的费用，和基础的吃是包括的。 它不包括吃包括一部分，它包括基础的。我刚才说你最难解决的交通就是你好比说、 就是、什么小巴呀、大巴、 大巴，你机场到酒店，然后你从 A 城市到 B 小镇，这个中间有4个小时的大巴呢，你这中间你怎么衔接？你要不你坐飞机，其实费用也很高的，但他大巴可能开4个小时就到了，这种他都包括。 明白。好，这个费用仅仅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其他的关于说我们还想玩的更质量更高，包括极光之旅到底怎么追极光，因为有朋友说也去过这个漠河的北极村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要求，我们放到下半时段继续跟我们的旅行达人雪炮一起来聊。我们今天的小夏推荐的板块推荐一下北欧，同时呢也推荐大家去到北极圈追一追极光之旅。再次提醒大家，微博还有一直播上面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来跟我们互动看直播。 修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员。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了，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接下来呢，我们要着重的跟大家推荐几个玩的项目。那这些项目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费用，给自己可以预估一下哦。这样，那去还挺划算，还是去我就算了吧，我就想看看极光，这 都 完全是自由选择的部分。那说到。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狗拉雪橇的事儿。 狗拉雪橇是这样，狗拉雪橇其实这个地方在北极圈以内是非常就是成熟的一个项目，就有很多，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类型啊，价格从几百到一千多都不等。那我当然是推荐一千多，因为我去玩的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就你会发现，其实你到圣诞老人村，它其实旁边就有一个麋鹿院，就是不是就鹿的那种院子，就是可以的，但它体验的是400米、800米。就没有什么意思嘛，但路走得很慢，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哈士奇雪橇这个事情呢，就是太快，就真的是二哈们 刺激， 真的很刺激。就他那个东西，我坐在上面，他那个刚开始要走的时候，一下子冲出去那一刹那，我都惊了哦，就跟那种就 推背 很强。而且那个项目呢，就是你去了解，你会发现，就是北欧的这些项目，你听起来都觉得为什么这么贵。那为什么听起来特别无聊？就例如现在这狗拉雪橇，他说给你拉12到15公里。就没了，就拉，我想拉这个卖1000多干嘛呀，我就觉得不值。但是你整个行程体现下来，你就觉得特别爽，因为第一它时间够长，第二它其实走的是一个不是在一个把你围在一个小的地方，然后让你来回转圈，它其实是走出去，走到乡间，走到一个它那附近的那种大的地方，你能看到一会儿是那种原始森林的那种，旁边都是那种原始森林特别高的，然后你走在那个之间，它就一条小道，就只有这开的这一条二哈的雪道，然后你走出去后，过了那片森林以后，你会发现是一片大的平原， 很开阔。 对，大的平原很开阔，然后满眼都是雪，然后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每一个都会有，它不是让你自己撒开了跑啊。 我刚才也在想，就以哈士奇的性格，你这怎么 hold 得住？ hold 不住，因为它其实是有雪道的，它旁边不是那种高的森林，那就是那种大的雪片的那种，但是你是在这个道里的，你不会跑出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会有工作人员一前一后跟着你，而且他们开的可酷了哦，是那个大的雪地摩托。就是他如果看我们有问题，他不用，因为这条道是没有办法超车的嘛，他要超车的话就得开到雪里，开到雪里是你是弄不了的，只有他那种专业的摩托。我就一直我录了很多他们的视频，跟着他从我这儿超过去的时候，我就录那个拿 GoPro 录，哎，特别我觉得他们好酷啊，戴着大头盔，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然后呢，这是一个就觉得狗拉雪橇大概其实还有几百的，我问过，那可能他就拉你2公里。那我觉得那我不知道在什么场地拉啊，因为我没有体验。但是像我这个，我就觉得区别在哪，就是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里去给你弄这个事情。然后费用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大概在1000多。至于怎么定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太简单了。如果你愿意做这个事情呢，你就在国内就可以定好。如果你英文够好，你去国外的那些有那样的地方你也可以定，但我其实还建议在国内定的，因为我这次就是在国内一个 iTrip 一个地方定的一个新的平台，它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北欧和澳洲这种非常自然的东西，就比较成熟了。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是非常自然的就把你接过去，然后你就可以去体验了。而且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有两点我特别喜欢。第一，你不用带衣服了哦，因为很冷，因为你想那个那么大的风， 你 是 推背感啊，你这速度起来了以后， 你又不是在车里，你又没有挡风的。但是他会给你全套的东西，鞋子，还有那种像南极就是南北极一样衣服的那种厚的连体的，然后会给你帽子，会给你手套，还会给你他给你的鞋子，还有那么厚的羊毛袜子。最重要，所有东西都很干净，就会让你觉得。不能说像新的一样嘛，但整体的都特别的干净，就是感觉像就是你去的时候就穿着就很开心。然后我们的几个朋友就说，诶，平白无故多了两套衣服，因为在那个叫什么帝王蟹也有一套，那是黄色的，后来这边我们就选择了红色的，所以其实就莫名其妙多了两套衣服，拍出来很好看，就是这个体验就很好。后来我们就觉得值，1000多也值。 果然中国的游客还是最爱红色和黄色。 对啊， 番茄炒鸡蛋的颜色在哪里都不可以忘记。 对，我不喜欢蓝色，所以就这两个颜色就挑，但是真的整体的感觉都很不错。就是狗拉雪橇这个一定要，你可以跟二哈去拍照啊，他们都很好，而且 他们很好。 对啊，二哈 的性格就是很二的那种， 都很纯种的二哈。然后你的一辆车前面是6只 六只哈士奇，然后呢你是一个人，是这样。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不是别人拉着你啊，你搭伴你两个人，坐一辆车，后面他有一个掌舵的人，还有就是你要控制他的方向，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狗就把你拉到树上去了。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嘛，就是这啊，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其实整个的行程的话，你要停会有手势的，他会教你，这样就是停，你后面就要停了。然后走，大家就一起走了，就会有手势教你。然后呢，你要好好的控制你的那个二哈，别冲到别人身上去了，很累。 这个是我们自己来控制的。 对，一般我发现去北欧的夫妻和家庭比较多，所以呢，一般都是啊，老公在后面掌舵。然后我们，因为我这次是跟闺蜜去的，然后呢，我就全程坐着，让她在后面。她比较有运动天赋，结果她也是说第二天就浑身都酸疼，就还是很费劲的，需要你自己去掌握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别人拉着你，你只坐在后面。 听起来是跟哈士奇一起体验了一场极限运动 一样。对，挺爽的，天气又好，我就说我们的运气很好，就天气太蓝了，看到的雪又很漂亮。然后你过森林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像在那个精灵的童话中一样，然后你就是一个小精灵。 啊，这个很有想象感。 对，我觉得很爽。好，反正我们整体的好评。 总之就是一个字儿， 爽，真爽。 好了，刚才说到，因为雪豹也提到了你拍了一些视频啊，这样子，当然大家也可以去他的个人的这个微博呀什么的，包括喜马拉雅上面去看。但是呢，有人问说这个录像啊，电池这个问题，温度是不是能够适应那么低的温？ 它没有特别低，说实话，因为我用的是索尼，本身在这块已经不是特别，就是相机里啊，索尼非常好，但是这点是不太好的。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只有在一次追极光的时候耗电特别快，基本上拍两张就没了。像狗拉雪橇这个，我其实是用 GoPro 录的，并不是用相机，因为相机端起来还是比较 GoPro 很小嘛。而且现在我发现新的 GoPro 5版的就是5已经非常省电了。原来我记得我用4还是3的时候，基本上录个5段就没电了。 我也用过4，确实电池会有一些问题 啊。我不想给人打广告，但真的很好。 我们也不要给人打广告，但是就是反正科技，因为确实是在进步的。 然后 至少雪豹自己的感受就是不太会出现， 不会，就请放心。但是还是相机要备3块以上的电池，如果你要拍极光的话。 好，还有朋友说听到哈士奇啊，就会觉得就很想笑，就 很萌。 对，因为哈士奇它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物种。 对，真的 看着你我也觉得它总是在笑。就你稍微把它的那个嘴咧一下， 很萌，你知道吗？ 咧一下它就是这样子了。还有朋友说只能来签到了，还开着车呢。对，这个开车的朋友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在车上先听一下我们876的直播，好不好？这视频我真不太建议你看了啊，那你只能签到赶紧关上，因为行车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有人说那这个某水果牌的手机搁那儿肯定死机，这个确实肯定，这是一定的。还有人说要不要给手机贴暖宝宝？ 要啊，我们有直播的时候就一定要贴个暖宝宝，都给手机用了要贴。 这也是在出行之前的很多攻略当中大家可以去看到的。为什么他雪豹之前带40片暖宝，虽然没用太多， 没用上啊，三月份不用。 但是呢，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有备无患嘛。中人总是 带是要带一些的。 还有人说听了好想去啊，对，我听完了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特别想去。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狗拉雪橇的这个项目，大家呢也非常感兴趣。而且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萌。对，我觉得是哈士奇本身这个狗的品种让大家觉得很萌。 对， 然后北欧我觉得他自己的这个哈士奇真的跟你周围的这个哈士奇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人家的这个比较纯种，然后比较有力气，要不怎么能拉你十几公里呢？你踩刹车他不高兴了，回头老喵你，真的。而且他们是有分工的，你能看得出来他们选择的时候，就不是说六只吗？前两只一定是有一个人负责把方向，然后有一个人很壮，然后中间那两个就弱一点，最后那两个因为他受的力比较重嘛，也会壮一点。就他们是有分工的。 这还回头看怎么回事儿，还不让我们狂奔。 对，然后我们一踩他就不高兴了，喵你。 好，因为我们的时间的问题，我们调整一下顺序。 嗯， 我们把帝王蟹搁在后面，先说一下这个极光的事儿，因为大家也会比较好奇极光。 Okay, 这极光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要推荐北欧之旅的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大概几月到几月是看的几率比较大？ 按理说应该在12月啊，1月、2月最大，3月份很多人担心，没有。但是我这次去就大爆发啊，所以就，但是比我们早一星期的人就没有啊。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人品，三月份之前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进到北极圈，就是那个66度的那个地方，往里走。对，因为追极光这个要说一下，你自己追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你就只能是在酒店的门口啊。我们有一次就在酒店的门口也拍到了，但是我们那天追的最好的那天其实是在一个游轮上，就刚才也说了那个游轮，我那因为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追极光的游轮，但是追极光的游轮你看是可以的，你欣赏很舒服，但是你拍的时候就拍不了，因为那个船太晃了。哇塞，我是一个极度不会晕船晕车的人，但是那个晕的就是都不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分人吧，就是因为这个游轮上中国人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几个，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船上只能躺着，就啥都干不了，吃饭就不吃，一点都没法吃，就端上就那个杯子，你拿到桌子上，一会儿哗嗒一下就掉，自己就掉了，就是很厉害。但是你会看外国人在那边打牌。我都 这还是跟生活习惯会有一些关系， 但是这个游轮其实你是可以坐的，你要想观看的话就是很大几率能看到，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地也会有那种极光追极光的团，他会拉到你更空旷的地方能够看到极光的，这个我其实是没有，因为我主要是坐船去看。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住玻璃屋啊什么的，就是我们极光爆发的那一天其实我们有其他小伙伴在住玻璃屋，那你从玻璃屋里看到的那个那就是另外一番了，就玻璃屋很贵，但是你看到那样的照片那样的体验以后，你会觉得那也是非常值得的，就是太美了，那个玻璃屋就太浪漫了，一定要跟情侣一起去啊，跟老公一起去啊，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对 那个玻璃屋啊，就是大家原来的想象总是我要在山间的小木屋里看满天繁星，那你想象一下，你是在一个很空旷的北极圈内， 哎， 玻璃屋里看满天的极光， 对，你星星都可以忽略了，就没有人去看星星了，就真的是那个极光就太美了，然后拍出来的也非常美。 那在12月到3月期间，算是追极光的旺季。 对， 这个玻璃屋要提前多久可能才定得上？ 我们是没有定上，我们不是说不想住，就是没有定上，没有房间了。这个你最好，如果说你能越早越好，那你提前2个月，我觉得就应该是有。那你提前个5天10天的，那肯定就很悬，因为真的是只要去的人，我就觉得一定会订玻璃屋。小木还有一种叫小木屋，那就差远了。 小木屋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在中国也会就是在山谷里面给你修一个，然后开一个小窗户这样子。这个玻璃屋它是在一个， 它一般都 对对的地方， 它是一片的，就很难有一个。它一片的话，我看到有人拍那种航拍俯视的图的话，你会看到那一个个的玻璃屋其实是挨着的。对，很漂亮。然后呢，你要提早订肯定是有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度假村的形式，但是挺贵的啊。那个东西我估计没有几千块钱你是下不来的。 人民币吗？ 对对对对对。 好，提前预定，这个肯定是越早越好了。 对， 给大家的建议也可以去各类的这种旅行的网站啊，包括像雪豹这样的旅行的撰稿人，他们写的玻璃屋啊怎么预定，价格可能这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同的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跟大家说了。总之这几种追极光的方式，我还是最好奇在户外追。其实坐游轮极光追极光游轮不算完全的在户外，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它游轮你也是要到甲板上的，就是其实是在外头的，特别冷的。对，然后你要是在就是户外追的话，其实就是稳定性更高，对拍摄的你能拍到很好的，但是在船上那种感觉是比较空旷，就四周啥都没有，除了黑就是黑， 除了你海和船。 对，因为它没有别的光源嘛，所以看起来也比较清晰。对， 这个追极光的这个游轮，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我们这个费用呢，它我们会在游轮上面待多久？ 我这个其实它这个游轮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从斯德哥尔摩什么的都有，这整个的一条游轮。但我们其实当时为什么就是我们北上以后去到的那个城市就叫极光之门，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登陆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个行程就是三天两夜，这、就是一个比较短的行程，在上面三天。然后它其实是在挪威的那个地方，然后绕就是好比说北极圈绕了一圈，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停下来，一共三天的时间。这个费用其实我自己有查过，虽然我这个买的是一个产品，我查过这个，你可以去它的官方的网站去预定的话，大概在5000多人民币，五六千，三天的一个行程， 一个人， 对，然后它是包你的食宿的，就是你肯定在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这种。 嗯，因为我问一个人的概念是，因为游轮大家知道它是论房间， 它其实是按人头算的游轮，但是如果你因为很少有一个人去做的嘛， 对， 那你一个人的话就要付单房差，然后一般两个人都是你两人间就一块报名，一个人5000多这样。 嗯，好啊，这个我觉得还好，这也是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定。 对， 因为你的如果说此行追极光是你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的话，那你要提前想好我到底是要哪一种。刚才雪泡说到的三种形式当中的哪一种去追，还有朋友对这个就是几种形式啊都很好奇，说用游轮追应该听起来是相对舒适的。 哦，不舒适， 除了那个运船的部分不太舒适， 全程都不舒适。但是如果你有，因为我没有准备，你准备的话买那个晕船药，听说会好一些，就没有问题了。 嗯，还有人问说想住一晚玻璃屋，提前预定。对，我们刚才说了， 对， 提前1到2个月预定，我觉得是比较保险的。 对， 你再提前个几天，那就 看运气啊。 啊，对，这个玻璃屋啊，很多人说那玻璃屋是透明的那种玻璃屋顶吗？还是整个房间？ 就是玻璃屋顶全部都是透明的。 哦，那就 它有的， 不是开个小窗户的。 不是不是，它整个的半圆形，整个一个半圆都是，它有的是格子状的，可能有的都没有格子，就很漂亮。 好，还有人说不能看到主持人，对，因为我们这固定机位啊，我跟你说，马上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876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会在一直播上面大概延续10分钟，我们要把那个。帝王蟹、给大家说一下好不 好？ 好，那在我们今天周五的北京文艺广播876的直播时段呢，就先跟大家聊我们追极光之旅、北欧之旅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旅行自媒体达人、我们的雪泡，同时呢也是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行程。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一下这段行程，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在直播时段没有办法聊到的帝王蟹的这个选项啊，哇，听起来你们都是吃货，我知道的。赶紧转战到一直播上面，我们会继续的带给大家这一部分的内容。一直播上面很简单，跟微博一样，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是周五啦，所以要跟大家说一声下周一上午10点再见喽。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